继续来听好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第一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由李丽芬带来。李丽芬这个歌手呢，其实她的代表作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像接下来的这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和她的得意的笑，都因为她这种特殊的声音，再加上歌曲本身的这种朗朗上口的曲调，而被我们记住，成为经典。

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融入了东北民歌和唐山皮影的一些音乐元素，比如说里面的虚词哎了哎嗨哟这个部分呢，就来自于唐山皮影。马上就一起来听听这个美丽的传说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来自于电视剧《木鱼石的传说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和刚才的那首歌呢，它的前奏当中都运用到了笛子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江山带来的《梦里水乡》，马上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歌去看一看美丽的江南美景。 心在薄雾中飘，

眼泪不会掉下来。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我将你化成一片片白云。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毛宁的一首代表作《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由李泰祥作曲、齐豫来演唱的一首《欢颜》。《欢颜》呢，是由曲作者李泰祥为涂中迅导演的同名电影《欢颜》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曲兼插曲。齐豫的嗓音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，悠扬高亢又飘渺空灵。他用歌声把女主角的曲折心境发挥到了极致。 缕缕的怀念，如梦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，叫做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这首歌呢是演唱者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之所以被称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，正是因为它的曲作者是乐坛教父级的制作人雷颂德，而词作者呢是华语乐坛非常受欢迎的林夕，使得这首歌极致浪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歌。朋友们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就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那英的一首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白天有白天的迷人，而夜晚有夜晚的精彩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在乐听经典之后，请您不要走开，FM 986会带给您更多的精彩。